狗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知道最近什么季节要到了吗？啊，从冬天会变成了什么季节呢？ 分手的季节。 为什么？哎，520要到了，怎么可能分手啊？ 就520过后了。 分手了， 拿完了礼物说拜拜。 不是啦，就是夏天要到了。 Summer。 对， Summer 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什么？ 在海边露身材。 对对对， 像我现在在努力经营中。 哦， 就为了那一天到了。 难怪了，为了那一天。 而且我不是跟你说我六月头要去那个真的海边吗？ 嗯哼， 哪里？ 所以你为了LA？ 没有啦，哎，其实也是 也是。 除了 LA 之外，还有去泰国的芭提雅。 又是泰国。 那边真的是海边吗？是真的是。 你真的是为了要秀身材然后去练 gym 的吗？ 有一点， 最近很 狂练，这个概念。 真的吗？ 每天练到半夜。 所以你看， 有变大只吗？讲真心， 有啦，你的手臂， right. 毕竟你有 post 那个照片嘞，真的是不一样的嘞。 还有胸部，不好意思，小姐。 所以如果你看讲到 summer 的话，你就会想到穿的比较少，对不对？ 清凉 清凉的服装穿搭啦。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是有在 IG 问大家，如果想到解暑的甜品的话，你会想到什么甜品来形容我？然后大家选择了西瓜。 我也会想到西瓜耶，你跟西瓜很配耶。 为什么啊？ 就甜甜清凉，然后方便携带，然后不会很贵。换句话说是廉价。 刚刚说我甜，然后说我廉价， 所以你觉得你是西瓜吗？ 我是西瓜，所以因为观众们偷西瓜，所以我那时候穿搭呢穿的比较西瓜，然后去拍照了。 Yeah. 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这个穿搭的照片。 你用西瓜来做服装啊？ 不是，就是有红色的， 感觉怪怪的， 红色的衣服， okay. 然后呢青色的裙子加，看起来很像西瓜的感 觉。旗袍吗？ 不是啦，大家可以敬请期待这组照片。 Okay. 可是那时候我拍着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安哥啊，类似安哥这样子一直跟踪我们，你知道吗？我去游乐园拍，然后我在那个旋转木马那边拍，有个安哥又跟着，然后我去到别边拍，他又跟着我，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一直要跟着我们。然后到最后我想要把我手上的西瓜丢去垃圾桶的时候呢，他突然走前来了，妹妹、 uh-huh. 不要丢那个西瓜、 uh-huh. 我要吃那个西瓜，所以你不要丢。所以其实他不是跟踪我还是有什么企图的，他就是要我手上的西瓜而已。 可是这个故事的发展也没有很正常啊。一个安哥跟着你到最后为了要吃你手中的西瓜， 也是 这个故事的逻辑也很奇怪啊。 是是， 这是灵异故事吧。 但是至少他有解决掉我手上的西瓜，不然的话我也是丢掉了。 我跟你讲，还好解决你手上的西瓜，不然就是他解决你。 可能呢，幸好我身边有很多人，所以可能他就没有跟踪我啦，可能就是要手上的西瓜而已啦。 大家期待一下莹莹到时候的 Reels， 可以看他在游乐场穿的多么的花枝招展。 所以大家期待。 这不是一个好事哦，你干嘛还认同我？ 没有，是甜甜很 summer 的感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Okay. 所以今天的变就来说一说，爱吃水果的你呢，有什么开心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手就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呢 J Hope。The Sweet Dreams， 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 勾选变，吃到好吃的东西呢，就有一个 Sweet Dreams 了，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一晚了。比如说像是吃到很甜的水果，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很爱吃水果的话，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可以学到一些选水果的技巧了。 就例如像西瓜，你要听那个咔咔咔咔的声音吗？ 其实他们说，我以为本来就是咔咔咔咔这样的声音呢，才去选西瓜的。 其实你还要看西瓜蒂，就是它的那个头的部分呢，不过好像是比它的那个晕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跟颜色的深度也会影响到的。 我有上网看到，其实就是你那个握把啊，你摘出来它不是一个握把的吧？如果它比较弯的话呢，它代表比较甜；如果它比较直的话呢，就没有那么的甜。第一种是这个啦，第二种或者是就看它的纹路，如果它的纹路呢比较宽一点的，就是甜的啦。可是如果比较窄的话呢，就是不甜的啦。 我认同可是像我比较偏肤浅类的，每次去超市哦，我真的很懒惰，在家动刀，就是去砍西瓜、开西瓜。 Okay. 所以我是买那种已经切好、放在那个保鲜盒盖着的。虽然说他们说很容易滋生细菌， uh-huh. 但是我没有在管。然后 我是看 西瓜的红颜色的深度， uh-huh. 就感觉它越偏红，感觉它就越甜，比较浅呢、 啊， 就觉得还好。 可是你吃西瓜的话，你真的是有把种子吃进去，还是真的会吐出来？因为有些人真的不敢吃那个种子。 我会吐出来耶，因为我觉得在咬它的、在吃西瓜的时候，一直会吃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很烦。 它类似很像吃 passion fruit 的时候，有没有？ 是。 你吃下去的时候， 对，就有时候吃不到会有点怪怪的感觉。 但是就有营养啊。嗯哼 嗯哼。可是如果你讲像香蕉的话，香蕉我是通常也会选比较小型小只的，因为有那种比较长粗型的， 对， 跟细小型的。通常细小型的也比较甜， 啊、 长粗型的我觉得还好哎、欸 哦。真的吗？ 我个人吃的口感啊，因为我爸爸以前会去邻居家砍那个香蕉过来。啊、uh-huh, 但是我爸爸跟我说、嗯，如果你选香蕉的话，你不要选太干净的表面，而是比较有一点类似好像雀斑、雀斑这样子的感觉， 小小的黑点，啊、一些黑点。 对，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好吃一点， 有根据吗？ 我爸爸跟我说啦， 全部是根据爸爸。 你可以去 try try 看，如果你真的是吃到甜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来到我们的 IG 吧，手就过去 Be on Trend。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苏后的 Self Portrait。苏后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举办在呢5月30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toyou.com.my。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变什么哦？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炫变。 歌炫变，你自己本身呢是一个爱吃水果的朋友吗？还是你的朋友很爱吃水果呢？如果你很爱吃的话，你觉得开心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开心事呢？当你吃到水果的时候， 下午好，我觉得爱吃水果是西瓜啦，因为西瓜对我来讲就是很甜嘛，刚好我是比较属于吃甜的东西就比较有那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吃西瓜类是有最开心的，因为西瓜很甜嘛。 啊，为什么大家爱吃的水果就是西瓜呢？你自己本身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啊、 我是每天都会吃，特别在健身过后、啊、因为要需要摄取一些碳水跟一些维生素，像是木瓜也会、啊、木瓜香蕉西瓜，有时候会偷偷买一些葡萄、uh-huh. 就是那种无籽葡萄、uh-huh. 青提又或者是草莓。 我跟你说我也是很爱吃葡萄， 我是水果控。对对对， 哦，你是水果控。你知道葡萄最好吃的种类是哪一种吗？就是它的外皮真的是很脆的，你一咬下去的时候、它就是咔咔咔一声的。 没有，我跟你讲， 真 正的大神吃法绝对不是这样吃。 怎样？ 一定要放在冰箱的结冰的冰柜那一层、oh. 你要把它变成像是一粒冰块过，然后我告诉你，你再把它放进嘴巴里面，它变成冰沙葡萄， 我知道， 更加好吃。 它类似很像糖葫芦的感觉啊，它外层就是裹了那个糖，就脆脆的。 对，可是它里面也是脆脆，像冰沙这样的。 哦， 其实像草莓或者是葡萄，我都会有拿去跟它结冰过，然后再放去我的那个绞汁机里面配牛乳， okay, 真的很赞。 可是 就自己的 smoothie 这样， 你搅了过后它都变碎碎了呀，不再有那个口感 啊。要看你搅的程度， 哦， 这些都是要拿捏。你搅久它就真的变细沙， uh-huh. 可是你搅的时间如果控制在七秒以内的话呢， uh-huh. 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水果的颗粒感。 哇、wow. ！ 亲爱的，下次我做给你好不好 ？OK 啊，没有问题啊。 真的是没有下厨房的女人，要我还要我下？ 有啊，妈妈了。你把这个配方跟我妈妈说，妈妈弄给我好不好？ 可以啦，下次做给你喝啦，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哦呦 ，Broccoli 要做给我喝了这个奶昔。那你自己本身还有什么开心事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吃水果呢，还有心酸的事情，什么心酸？是呢，回来跟你分享吧。收就过去 ，Be your turn。 我是银，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银银啊。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1K 的就忘了吧。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炫变。 歌炫变，吃到好吃好甜又大颗的水果根本忘不了啊，真的是开心啊。但是你知道爱吃水果的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吗？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水果里面呢出现了一只虫虫，我就觉得很可怕了，有阴影了。 其实这个我还蛮害怕，而且确实有留下阴影、 uh-huh. 就是在吃香蕉的时候、 uh-huh. 其实香蕉有时候会有那个东西的，就你把它看起来外面很正常是成熟了的香蕉、 uh-huh. 但是你剥开那个香蕉皮过后呢、 uh-huh. 它里面有可能有些部分你会看到软软这样子的、 uh-huh. 然后你仔细看，我真的有亲眼看过有那种小小的透明的像蛆这样的虫、 uh-huh. 在那边蠕动，我觉得很 很可怕。 哎，很最可怕就是你吃下去吞了之后，你要咬第二口才发现真的有虫在里面，才很可怕嘞。 草莓其实你会害怕吗？因为有 草莓、啊、 我有看过一些视频，是真的他把草莓就那种外面摘来的新鲜草莓、嗯、放在那个水农，可能加了一些面粉和一些苏打、嗯、去搅拌过呢，真的会你会看到那个草莓外面的小小的种子会有很多小小的微生物小型线形的虫这样爬出来， 所以他们就有说你一买回来的水果呢不能直接吃，你真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啊、 去清洗， 去清洗 把那个虫虫赶出来你才可以吃进肚子里 面。其实 broccoli 也是很多的你知道吗？ broccoli 它里面很多细微的小缝隙都会有很多小小的虫，甚至是虫卵，所以我其实大概已经明白跟接受一个观念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吃的很多东西、uh-huh? 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真的 其实我们吃了很多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它也可能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可能就是 protein 的一部分、 uh-huh? 但是你知道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它不是出现在水果还是食物的、嗯、它出现在我们平时倒的那个酱油 啊, 啊，而且那个虫呢是黑色跟欧刀酱一样的颜色的、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之后每次去查吃这种东西、uh-huh? 我都会检查这个欧、这个黑酱油到底有没有这个虫虫，我怕了，我有阴影了。 而且其实我还有听说过黑酱油，你看到它的瓶口如果是有点白白色的粉末、哦嗯、忘记那个是他们生那个好像是某种菌来的，其实会致癌的、 okay. 所以通常这些酱料像蚝油可能开过了尽量是放冰箱，不然会产生这种菌菌类的不太好。 是又或者大家自己带咯 我 要再前 来一个妈妈的节目那种安迪在聊天的这种节目 虫虫真的很心酸吗？如果真的遇到这个虫虫的话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回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事吧。守住 GoSHOW Beyond Trend， GoSHOW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 Gravity 的 Break All The Rules。 2025 K-POP Masters 呢将会举办在5月31号下午的5点30分呢，地点会是 MIECC Kuala Lumpur 啦。想要看到他们的话记得去到 etix.my 购买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别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我真的是很爱吃水果，还是你很爱吃水果呢？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呢？除了就是水果里面出现虫虫，我们来听看7818也就是 Jessie 有什么心酸事呢？ 我觉得朋友爱吃水果觉得心酸的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去吃 buffet， 然后呢我就去拿了很多我喜欢吃的水果，就选了很久选了很多，然后就拿到座位上去，可是一下子而已那个水果全部都被朋友吃光了。 哦呦，真的很心酸的事情耶，自己亲手拿到桌上结果大家吃完我的水果了。 可是你可以去 refill 啊不是吗？ 啊，又走过去拿很麻烦啊，明明我已经绷着是我自己要吃的，结果朋友吃到完了。 所以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去某某捞的，因为你可以让那个服务生直接帮你去递。但是先不要说餐厅吧、啊、我觉得我想到另外一个更加温馨的， 什么 就是家里真的是一直有免费的水果吃、 哦、 你不觉得吗？就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那我突然想起以前每次在家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一半，然后我妈妈就会开我的房门、嗯、啊，真的，那木瓜切了吃。啊，都拿西瓜，就是一直有番石榴啊，或者他自己种的一些水果啊， uh-huh? 就妈妈每次都会切便便切美美给你 啊哈。Uh-huh, 但是我妈妈的话呢，每次都准备的水果有两种而已，苹果还有 orange、uh-huh. 这两个。 苹果也是 OK 啊，还有去籽吧？ 有去籽， right. 但是就是只有 orange 苹果 ，orange 苹果啊， uh-huh. 很单一啊 ，orange 苹果、uh-huh. ，orange 苹果啊， uh-huh. 很无聊嘞，两个水果不了嘞。 可是你难道没有自己买一些葡萄拿回家给妈妈吃吗？还是你就是不会买的？ 我。不会买，因为我真的是自己买过很多次的水果。我妈妈 才十块吧，我没有很贵呀、啊。 不是，我妈妈看了之后全部烂的啦，然后呢就是不甜的啦。 没有吧？ 亲爱 的，超市的那种青提是已经盒子跟你分美美了，你不可能选到烂的。 因为有时候它太熟了，它就会烂了嘛，所以我就不会选，我就看它颜色大概 OK OK 这样子啦。结果妈妈一回去打开的时候，全部烂到完了里面，所以就是我不会选，不是我不要买，不是我买不起。 讲到这个，莹莹真的是一个生活白痴，因为大家可以去一下你的 IG YY_YYING、嗯、你不是拍了一个 reels 吗？妈妈要你买菜、啊、结果你就拿了一大本书，然后那个书里面真的是夹着那个菜的样子，然后去超市里面找、 欸、 这真的是你真实生活写照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只是我吧，应该很多人吧。 没有，你在 乱讲、欸、 我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口面全部人吃、啊、 首先我是男生，再来我比年轻，可是我竟然懂这些东西你要不要检讨一下？ 你做 gym 吗？知道菜的种 类吗？没有，我在家我就帮妈妈去买这些菜了这些东西很容易认啊。 OK 呀，因为 芥蓝呢之类的。 因为那本书我学会了买菜 ，OK， 也是解决我生活的烦恼。 OK， 你可以再拍一个有没有买到没有坏掉的水果给妈妈 ？OK， 大家期待 一下可以 好好， 大家可以期待这个 reels 吧。所以这些都是吃水果的时候会遇到的开心还有心酸事啦。你自己本身想要分享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8016998888，守着国学 Beyond Trend。